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移民台湾 GPS》呢集，有我杰拉德啦，另外有两位神秘人啦，不过唔系神秘老湾，亦都唔系神秘唔知阿伟哥，今次系神秘阿林生林太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阿杰拉德你好。 系，大家好。 系，咁啊，点解揾阿林生林太上嚟呢？咁其实佢哋都系啱啱咧，大概系咪九月到啊？攞身份证啊！ 十一月 先啦，咁新鲜， 可能 叫九月啲啦。哇，咁好新鲜啦，啱啱攞到，咁啊，梗系上嚟 share 下啲经验啊，同埋啲咩遇到嘅嘢啊，咁样啦。其实来去都系问嗰啲问题先噶啦。其实当因为啱啱倾开偈话，原来话两年前今日你先第一次嚟台中， 冇错，第一日踏足台。 啱啱两年两周年， 系唔系台湾台中 咧？啊，台中，但系而家已经做咗台中人啦。 系啊，已经系好名正言顺。 我爱台中啊！ 系啦、啊，已经好名正言顺系台湾人。 哦， 户籍系台中噶啦。 就系咯，所以做咗台中人咯。咁其实都系嗰句啦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了解一下啦。咁当初其实点解你哋会有移民台湾呢个谂法嘅呢？ 你 唔紧要啦，边个讲呢一样啫？讲 其实都唔系话突然之间嘅，而系一路五十年不变啦，就发觉哇，得十零廿年嘅啫，都变咗好多噶咯，香港咁系咪应该我哋都要变一变呢？俾自己舒服啲啦，唔好咁逼自己，又唔好咁压力咁大啦。我哋想有一个舒舒服嘅退休快活年啦， 环境 系啦系啦，咁所以就提早退休。 哦，咁但其实世界都好大噶嘛，咁其他冇考虑其他国家。 都有睇过选择下，咁发觉台湾都系一个华人嘅社会啦，咁起码我哋就唔需要沟通方面唔需要有啲咩大嘅困难啦。 嗯 嚟到呢度咧，即系都了解一下，了解过台湾嘅台北啊、高雄啊，都去过，咁发觉咧都几舒服嘅地方，又宽敞，大家都即系台湾都好 nice 啦，个地区又大啦，当然啦，比香港大好多啦，咁你行嘅路都会多啲，但系咧就起码冇咁逼啊，去嘅地方会好好多。当然当其时系未了解晒台湾呢样嘢嘅。 但其实以前都成日嚟玩㗎啦， 有 即係到台湾都有啲初步认识啦。咁但係两年前先第一次嚟台中咗，但係点解就好快啦？其实你我諗你第一次嚟咗之后半年到你就正式喺台中居留啦。 点 解会咁鍾意咗台中嘅呢？ 话唔到鍾意嘅，台北我哋去过，台南高雄亦都去过。咁花莲咧就冇去过，东边嗰边就冇去过，因为都了解到台湾咧东面咧就比较大风啊，即系自然灾害比较多啲， 多地震啦、 啊，系啦， 风景靓啊嘛。 风景靓，但系你唔可以日日对住风景食饭噶嘛，咁都需要过翻啲人间生活嘅。咁台北同香港差唔多，我哋系考虑过嘅。咁但系同香港差唔多，我点解仲要再选择台北？我不如唔好理，系咪？ 嗯。 咁台南咧就讲真系太热。 嗯。 咁可能有啲頂唔順。台中咧，機緣巧合見到一張相，覺得咦呢個係台中啊，而家咁靚嘅咧，我要去了解一下。 哦，咩相嚟噶？ 就十二月，兩年前嘅十二月，第一次踏足台中。 但嗰張咩相嚟噶？ 嗰張相其實係我個 friend 咧就俾我睇嘅，佢屋企，佢屋企咧就喺台灣咧有好多，因為佢哋屋企就開应该民宿啊，咁咧就佢好多地方都有屋嘅。台中有张相咧，佢话佢个仔就系有个好似别墅嘅咁啊，可能系透天啊别墅，我唔系好清晰嗰阵时。哎呀，见到两架车牌喺门口，我觉得环境好正、啊。我哋嘅同学佢又唔系好大富大贵，咁点解有咁靓嘅环境呢？应该去了解一下。于是乎就嚟咗台中了解一下。而唔係真係決定嚟台中嘅。 嗯。 咁嚟咗五日，嗰五日呢我唔係去游山玩玩水嘅。隻深入啲民居啊，專啊行啲逛街窄巷啊。咁覺得。 感受下。 係啦，感受下台中人嘅真正嘅生活囉，就唔係以一個旅遊者去一啲旅遊點。因為旅行同埋住係兩回事嘅，自己都知嘅。咁覺得咦都 OK， 唔錯喎、啊。 台中雖然第一次嚟，但俾人嘅感覺咧，我覺得住得舒服，你嘅生活節奏比較慢啲。咁再繼續同啲朋友了解。 哦，咁啊，十二月嚟咗之後，咁據我所知啦，咁你哋好似大概二三月左右就開始申請啦嘛，即係揾移民顧問搞啦。 係啊，係啊。 跟住就機緣巧合揾到我啦，即係我幫你搞做生意嗰 part 啦。 好有緣分咯，嘅呢個叫做真係叫做緣分嘅。以前唔識得你幾拉得嘅，但係睇翻一啲電視咧。就發覺，咦，我見過呢個人㗎啦！ 即叫呢個茂利上過香港電台咁嗰啲啊？ 唔係，見到個香港人上過電視，喺邊度見到咧？我揾咗好耐，查好耐 ，YouTube 嗰度查到鏗鏘集。 係咯，香港電台咯。 係啦，係咪香港電台？ 係香港電台。 鏗鏘集，我覺得呢個人，你知唔知俾我第一個印象咧？即係最深刻印象係咩咧？唔係因為你係一個香港人嚟台灣，就住咗咁多年，嗯、而係。你呢個咁資深嘅廣播嘅一個廣播員，我唔知叫咩咧、 啊，足球評述員啦，林尚義先生話。 足球評述員，我就好想知道咧，一個香港人點樣喺台灣做一個評述員，應該國語好叻噶。哇！一聽唔係話，你喺度講緊廣東話定講國語咧？ 有冇咁差啊？ 少少啦，俾我印象，因为俾我感觉好似，因为我本身讲真，我嘅国语咧系唔差嘅。咁但系我觉得，咦，你嚟香港，香港嚟呢度咧，即系都好有好有立足嘅好有立足之地嘅，同埋咧都好接受啊，俾呢度啲人好接受，都好俾当地人好接受咯。咁我就开始了解杰拉德呢位先生， 即系呢个人咁啊。都我都講過嘅，其實最初做廣播，我都試咗好成年噶，試好多次噶，即係由初初人哋話唔掂，國語好差咁嗰啲咯。雖然我喺度讀書，但我翻香港十幾年，但我喺大陸住，其實唔係幾差嘅，啲口音同佢哋唔同啫。 口音仲係好重啊，仲係好廣東，一聽就知道係香港 港音， 香港音嘅台灣人咯。 呢啲所謂鄉音甩唔到噶嘛，即係等於我哋啲移民香港，可能十幾廿二三十年嗰啲大陸人、北方人，其實都一樣，一聽你就知佢唔係香港人咯。 係咯，於是乎覺得心安就開始，因為喺陌生嘅地方有個香港人同聲同氣啊，同鄉啦就叫做。咁我相信都個生活都唔會太過，即係唔會太過阻滯到我哋咯。咁但系只系尝试下嘅啫，一开始。 跟住后屘就同我哋同我联络上啦，跟住就即系嚟退休噶嘛，结果就冇搞，即系冇谂住搞生意噶啦，其实都系。 点讲咧？想提早退休咧，唔知得唔得，都系尝试嘅啫。一开始，因为始终嗰一年咧，有未攞到身份证，都知道唔可以喺台湾去打工啊，点样样嘅？咁既然我哋系投资移民嘅，咁一定要有自己公司嘅。咁但系自己公司当初系想做咩咧？又唔知嘅，好贸贸然嚟到，究竟做咩好咧？都了解过嘅，了解过移民公司啊，移民公司介绍唔到俾我哋、啊，咁反而咧就识到杰拉德。其实我哋都揾过好多啲移民公司 agent 啦，我哋叫做，佢哋都有介绍一啲。他们的生意产品，但是觉得不是那么 对。有些什么不是那么对，有些什么项目有没有印象？ 有印象呢，就是要你做一个大的，都是 joint venture 啦，就是做一个大的 加盟店， 加盟一间酒楼。咁唔係嗰間酒樓唔係俾你嘅喎，你係可能每個月即係俾一筆錢落去，咁佢每個月咧會同你報下數。咁就一年之後，要報税啊，即係咁樣做咯。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要加盟咁樣加盟落去咧，每個月係預計唔到要俾幾多錢落去嘅。 即個大好難， 好難預計到，或者係佢話你可以做網上生意，由我哋提供貨源俾你做一個買賣賣家私啊，買賣家私。咁我哋又唔係做呢一塊。網上生意得唔得咧？咁又一個問號咯。 咁啊，同埋嗰啲加盟費通常都比較貴啲啦。 一定貴嘅。 加盟主永遠都賺錢嗰個嘛。 除咗加盟之外，可能都會額外一啲嘅支出啦。咁誒，好多間公司都係有啲咁嘅生意俾你，唔係冇嘅，而係冇一個預算啊，叫做。呢、這個預算咧，當然係600万投資移民。會唔會俾我哋嘅文豪就會唔會用勢唔夠呢、再繼續擺落去呢，一年咩事都會發生㗎嘛。咁又一年又好長，話長唔長話短唔短，可以冇晒㗎喎啲錢。亦都會有機會可以賺晒，但係係咪咁好呢？做立彩咩？ 咁好唔使做有一賺。唔係唔得嘅，即係有冇咁嘅機率咁啦。咁后屘揾到我啦，咁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都知道我哋有啲生意提供出嚟呢，标榜两样嘢嘅。第一就係合法啦，第二就係唔使投资者做。唔使做唔代表假喎，唔使你哋做喎，我做喎。 係啊，係识到之后呢有一个好大嘅转折点呢，就係、是、觉得欸杰拉德嘅生意我可以有个预算一年。是好实在嘅。 一个冧心数保证。 保证嘅。唔再额外再提供一啲额外嘅支出。同埋呢一年之内呢就讲到明係唔使点样去做。唔需要我哋去担心一啲嘢。 咁所以你就游山玩水啦。 所以我哋就他条啲囉。游山玩水都唔系日日嘅，都攰噶嘛。但起码个人咧就冇咁大压力啊。 我见你哋都好开心噶，初期即系初初嗰排，你台中去嘅地方熟过我啦，系嘛？ 去嘅地方熟过你啊，因为得闲啊嘛。 嗰啲咩餐厅嗰啲， 唔使咁挂心去做嗰门生意啊嘛。咁就周圍去共下，去消磨下時間咯。咁收尾又識到班朋友，都係因為可能同其他單有關係啊，一啲 即係我其他客咯 嚇。咁、都係香港人，哦，原來都係住喺附近嘅，又好傾啦。咁大家又開心啦，有一個共同嘅目標，有一個共同嘅理想，又有共同嘅一種生活環境。所以就经常可以聚集埋一齐、聚餐啊，去旅游啊。 不过就经过呢段日子，近呢年嚟就多咗好多啦。即系我讲我啲客啦，直接系揾我帮手嗰啲啦。咁你都成立咗个即系搞个 group 啦，咁咪台中 group 啦。 系啊， 好多节目好玩喎，应该有宜兰啊，应该有系嘛去宜兰，跟住 系啊，嚟紧仲有聚餐啊，冬至聚餐。 系咯， 系咯， 嚟紧星期六啊嘛，做工啊咁啊， 杰拉德都会参与噶嘛。 咁大家我都而家夹夹埋埋都20-30人啦，都好高兴噶啦。 系啊，几好啊！ 但全部都系揾我合作嘅客人啦，咁讲啦。咁但系佢咧唔止客人噶啦，而家做埋朋友啦， 朋友啦，系咯。 所以都几有趣啊！同你初初咩两年前第一次打台中，两年后嘅今日已经完全同晒啦。 系啊，真系一个好大嘅生活上嘅改变。 咦，系你嚟咗几耐？后屘阿林生有买车啊嘛，你嚟咗几耐买噶？ 嚟咗半年到。 半年到啊？ 系。 咁系咪嗰半年咪跛咗噶嘛？好多人话冇车等于跛嘅，台中你又觉得咧？ 呢度搭巴士10公里免费， 都好爽啊！ 系好爽。咁问题系话有架车更加方便。 嗯。 咁所以就谂起，都系买架车，我可以周围去， 唔 使等巴士。买嘢又方便啲， 咁系直接去到啲大卖场啊，自己揸去啊，食嘢啊，咁都方便啲嘅。不过我自己有车都成日搭巴士， 搭巴士都方便嘅，要睇下可能个地区唔同啦。你搭巴士比较方便啲，我嘅巴士就要转接 远少少咯。我行出去而家叫台湾大道啦，嗰条咁啊，啲巴士就好密嘅，好方便嘅。 咁呢度有個好處嘅，如果搭巴士咧，你買嘢唔方便咧，可以網購嘅，而且嗰啲網購咧，直情係送到你屋企，即係唔使你行多步，連一個雪凍嘅嘢都可以送。因為屋苑嘅啲管理處咧有個大雪櫃，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好多屋苑都有嘅， 所以就唔需要行得好远，只系即系出去行下街。但有时出去行街，你难免会买嘢噶嘛，见到嘢你就会身痕，嗯、就会买啊，买咗攞翻去就好辛苦，所以买架车。 我记得台湾都唔知咩鬼妈妈网嘅，仲可以帮你买餸都得噶，买菜啊， 都有嘅， 买嗰啲都得噶。 睇过，吓吓 即系我冇帮衬过啦，但系好似都。都好似几方便噶嘛， 都方便嘅。如果唔足不出户嘅话咧，真系唔会饿死嘅吓。你、嗯、而且系好快脆，好似我哋琴日网上订咗一样嘢，24小时唔到咧已经送到你噶啦， 系啊， 好 快 脆。 台中慢少少啦，天啦。如果你喺台北仲快，有啲六小时内就可以送到添啊。 哦， 佢标榜。即系某间网球公司， 咁加多十小时都得嘅，我都等得到嘅。 咁啊，今集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其实仲有啲嘢未倾晒嘅，咁啊下一集我哋继续同阿林生林太继续倾其他嘢啦，睇下佢啱啱嚟到遇到啲咩嘢啊，咁啊再倾倾啦，好嘛？ 好啊， 好啦、 啊、，OK， 系咁先，拜拜。 拜拜。